你唱， 我拉纤， 你唱啊，对不对？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我啊，我小妹妹吧，小妹妹完了， 小妹妹 啊，来吧，来。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该你唱了， 这儿唱 啊，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么荡悠悠啊。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怎么唱的？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啊？ 小妹妹 啊，是小妹妹了 啊， 多一字儿。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凑啊。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小妹妹呀、啊。小妹，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小妹妹，小妹妹，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吧？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你这累啥想的呢？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您看这是 小妹妹， 你这不是小妹妹， 我这是 傻丫头， 傻丫头啊， 荡悠悠，干嘛呢？ 这共鸣， 荡悠悠吗？ 这不要共鸣，这美一点， 美一点，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还得靠，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还得 坐船美一点， 还得有动作， 加点形体动作。 行行，我就动动动动动动作行，动作行，没点是吧？ 没点， 没 没。 我没点。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不 荡悠悠啊，荡悠悠。 你这一荡悠悠船虽翻了不行。 我这么唱不行啊， 拉线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折腾 的。哎呀，这妹妹太累。 没干 啥的了，行行行，妹妹你坐船头， 等会儿别着急 啊，等会儿啊， 开始吧，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你海水加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